剪字木兰花，广昌路上。1930年2月，漫天皆白，雪里行军情更迫。头上高山，风卷红旗过大关。此行何去？赣江风雪弥漫处，命令昨班10万工农下吉安。